公寓里。另外两个男孩，我们在这儿呢用的是 two other boys。Other 我们学过了，是这个啊其他的意思。Two other boys， 另外两个男孩。He lives in an apartment with two other boys。那么这两个男孩都是哪儿的人呢 ？One of them is an Englishman。一个是英国人，在这里我们用的是 one of them， 请大家注意他们中的一人的说法 one 加 of 加上 them， 也就是 they 的宾格 one of them， 他们中的一人。假如说这个一个班的同学啊，这些同学中的两人呢，我们可以说 two of them， 那么这些人中间的三个人呢，就是 three of them。 所以呢我们要加数词加 of然后加 them 来表示啊，多少人中间的有几个人怎么怎么样。所以在跟 Peter 一起住的这两个人里面呢， One of them is an Englishman， 一个是英国人， He comes from London， 他是从伦敦来的。那么另外一个人呢， The other is French，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 The other 的说法，另外一个，我们有了 one，有了一个，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另一个 the other， 这个 the 一定不要忘记。 The other is French， He is from Paris。 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说谁谁谁从哪儿来，除了用 come from 以外呢，还可以用 be 动词加 from， He's from Paris。 那么这些朋友们呢，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They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get along very well， 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呢他们互相相处得非常的好。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请大家注意在修饰 get along 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用 good， 一定要用 well， 因为 get along 是一个动词的词组。他们为什么相处得这么好呢？ They help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我想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词组， They help each other， 他们彼此互相帮助，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而且呢他们相互学习。好了，课文学习完了，下面呢我们来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ere does Peter live?He lives in room 207. Does the French student live there too? Yes, he does. He lives in room 207 too. Does this man come from Britain? No, he doesn't.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He comes from Australia. 在今天的句型里啊，有两组句子希望朋友们能够掌握。第一组我们可以问谁谁谁住在哪儿，这时候呢我们要说 Where does Peter live， 用 where 哪里这个词来提问。 Where does Peter live， 回答可以说 He lives in 哪哪哪，他住在，后面加房间的号码， He lives in room 207， 他住在207房间。Does the French student live there too? 我们在这里呢用了一个一般疑问句来问，那个法国的学生他也住在那儿吗？ Does the French student live there too? 回答可以是 Oh yes, he does. He lives in room 207 too.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用了一个 too, T-O-O 来表示也。He lives in room 207 too.这是我们今天要掌握的第一个句型，也就是 Where does Peter live? 第二组句型一起来看一看。 Does this man come from Britain? 这个人是从英国来的吗？ No, he doesn't.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往下问，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他是从哪儿来的？ He comes from Australia. 他是从澳大利亚来的。所以在今天的句型里呢，我们主要学习了这个 where 的用法。 Where does Peter live? Peter 住在哪儿？ Where does he come from? 他从哪儿来的？那么我们学过的这些句型在真实的生活中又是如何运用的呢？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 Now here's Scotty in 北京。